为谁，别再像好运待遇的结局那样的可悲，不用去后悔，不怕犯规，没有比赛，没死队，只要你不愿意去跟着这么简单。 Yeah.

然泪声轰隆隆，有谁知道我心痛？爱情有独钟，偏偏它是痴人梦，我实在不该对她心动。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只是他被包裹私心，明知不可能还勉强自己要去吃，越诚心越闷，越闷心越冷。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我给的爱太深，我忍不住想问，我到底来了一步三次。灰暗的天空，不见昨日的朦胧，你到底在想什么？爱已是结束，怎么说你都不清楚，活得好像风烛蜡烛。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同时加倍包容牺牲，明知不可能还勉强自己要去亲，越诚心越闷，越闷心越冷。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你的态度我 Johnson counter. Your love is on my hobby. Come fill me with your argon. Why would we forget honeybee? Mama said, hey, who's the girl? I'll shock you with the truth. And don't shock it more. 马上就被他的路为了傻的不顾于是进来了不顾加快脚步脑下的音色与爱的傻与我之处跟留下的步马上就被他的路为了傻的不顾于是进来了不顾加快脚步脑下的音色